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小燕子都打得了圈，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故宫近日启动了储秀宫的照明系统，点亮了40多盏灯。观众们透过窗户就可以清晰地观赏宫殿内慈禧太后1884年50大寿时期的原状陈列展，这也是故宫东西六宫当中第一座被点亮的宫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未来故宫每一处原状陈列展厅都将被点亮。燕德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砚精品展正在神武门展厅展出，将一直持续到7月29号。这次的展览展出140多件清代宫廷藏砚，另外还有30多件辅助产品，其中包括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御用砚台以及赏赐砚台，很多都是首次对外展出。韩乐然诞辰120周年作品展今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展。韩乐然是20世纪上半叶将革命理想与艺术创作结合最紧密的艺术家之一，其传世作品经家人保存，于1953年捐赠给国家，后入藏中国美术馆，大部分为1940年代西部写生和丝路考古临摹作品。灵之所在，魂之所系，匈牙利艺术研究院作品展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展览展示了当代匈牙利人的真实风貌，架起东西方交流的桥梁，所展作品是从应用艺术和设计的各个类别当中精选而来。荣，法国杜尚奖提名艺术家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出的作品来自历年获得马塞尔杜尚奖的10位提名艺术家。亮相，中国戏曲学院新媒体艺术系2018届毕业生作品展正在798艺术区粤美术馆展出。基辅通惠，通州历史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上展文物共169组，分为4部分，浓缩了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历史。昨天，占据什刹海环湖步道的金帆俱乐部堵点开始疏通，预计本月底之前，后海南沿及西海南沿的2公里环湖步道将实现贯通。记者从什刹海景区管理处了解到，下一步随着望海楼、山海楼、小王府、西海余生餐厅等4处环湖堵点打通，全长6公里的什刹海环湖步道力争今年底将全面贯通。位于朝阳区通惠河畔园区内，有一株300多年的菩提树刚刚进入盛花期，花开四锦。据介绍，这棵菩提树又叫七叶树，最大的特征就是一个叶柄上有7片树叶，非常罕见，是我国一级保护树种，种植于清代康熙年间，是北京屈指可数的几棵菩提树之一。昨天起，我国5A级旅游景区云南丽江玉龙雪山的冰川公园将对游客进行容量控制，每天接待游客10000人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天空晴，白天气温上升迅速，午后最高气温可达29摄氏度。大气透明度良好，比较适于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空气干燥，光照强烈，外出请您注意补水防水。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三四级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呀，这天儿热呀。 嗯，是。 嗯， 今天中午咱俩我不是还在聊天吗？ 是。 反正我觉得今年到夏天可能雨水会相对多一些。 哎，说到雨，我就想跟您说一下啊， 嗯， 我是一个特别未雨绸缪的人。 哎呦我去，天天带雨伞。 嗯，这个也倒不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啊，比如说你看现在差不多夏天嘛， 嗯， 我就特别容易想冬天的事儿。 哦， 你比如说现在在我们家啊，平时我基本上在家就不穿拖鞋，就是这个光脚片踩在地面上。然后我就特别容易想到比如说冬天啊，当这个温度下来之后，我们家又没地暖的时候，哎，我这光脚片还行不行？ 可以啊。 是吗？ 真的。就我跟你说啊，就我南方的朋友啊，就一到了冬天就告诉说，哇，哦，特别的冷，阴冷。然后呢，原来的那个房子呢是没有供暖的， 嗯， 所以一般呢他们装修啊都会安一个冷暖的空调， 冷暖空调， 所以到了冬天都会开着暖风，但是时间久了呢， 嗯， 又会觉得特别干燥。 是啊。 嗯，所以他们到后来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在家烧炉子 啊，那个也是一个方向啊，自采暖。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类似于铺一块地毯。 哎， 但是这个地毯呢是可以插电的，有点像电褥子。 那不是有点像的问题，那就是把东西从床上搬到了地上。 不，那你想啊，正好比如说，啊，客厅 啊， 然后呢在沙发前头铺一块，然后这个呢就类似于电褥子，可以插电的，但是很漂亮， 啊， 因为电褥子它一般不会有美观感的，你懂我意思吧？ 啊，这个倒是， 对吧？ 嗯， 这个是美观的，然后隐藏式插头，插上以后呢，脚放在这个上头，看电视也好啊，聊天喝茶也好，至少从下往上是暖和的。 啊， 挺好的一个方式吧。 哎，这个倒是挺新颖的。 哎， 啊，等于不但从床上搬到了地上，面积扩大了，美观性还提高了。 是的，是的，是的。这里就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4点一直到15点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当然，浩洋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地毯的问题，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们的听众其实也问到了类似的问题。当然，我们在， 哦， 说问题之前，因为咱俩不专业嘛， 对， 应该让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 是， 来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专业人士。 嗯，第一位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先生，欢迎。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嗯 嗯，另外一位是欧风雅居软装有限公司软装设计师豆豆女士，欢迎。 嗯，大家好，我是豆豆。 好， 嗯， 是豆豆紧张的还是刚子紧张的？应该都不紧张是吧？ 嗯， 好，那就好了。哎，刚才我们先提到了一个地毯的问题，正好呢，这有一位听众朋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问了一个关于地毯的问题。 嗯，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王雨欣，他就说地毯应该怎么选呢？是选长毛的还是短毛的？如果没有前头那个坠子的话，我真是吓了一跳。然后一想，嗯，这个节目应该适合我们周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他说在颜色上有什么讲究吗？二位谁能来回答？豆豆。 嗯，好，那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吧。 嗯， 就是一般地毯啊，还是建议从易打理，就是使用角度来那个就是考虑。 嗯， 首先呢，这个地毯的颜色呢，也要跟咱们家居的这个装修风格，哎，去走，而不是说单纯的我就喜欢哪款地毯啊，地毯我就要用哪一款。 所以呢要还是第一点就是注重家里的装修风格，这首选，其次就是好打理易清洗。 哦，明白，就是所谓装修风格就是颜色搭配吗？ 哎，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包括有些图案的选择，就比如说哈，咱们家如果说现代简约或者是北欧的风格，那可能就用一些几何的图案，对吧，几个大的色块 线条什么的， 哎，线条感，哎，这样比较好看一点。如果是美式风格或者是中式风格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哎相对于美式元素或中式元素的这种图案更合适。 嗯，哎，那比如说像浩洋，他喜欢那个就是现在特简约的那种黑白灰。 嗯， 那这种要是铺地毯的话，应该 可以选择一些素色。 哦，素色。 哎，对对对，一些素色，就是这个素色怎么来选择？首先呢，您把这个颜色呀当成您家里边的一个主色调。 嗯， 哎，它的这个选择的方式其实跟您的窗帘是异曲同工的，就是比如说您窗帘我喜欢什么颜色，那好，我地毯就用什么颜色。 哦， 跟窗帘呼应一下， 哎，对对对，呼应一下。 嗯， 甚至于您比如说哎哪天来兴致了，我可能我沙发的小靠包我也用一下这个颜色。 哦，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三个点一连它就变成了一个三角形，您的家里边的颜色就非常的稳固。 好 啊。 哎，那他还问到关于长毛短毛的问题。 嗯， 我是真的没有见过长毛的地毯。 哎，我见过， 有 啊，真的吗？ 因为以前不是古时候有人喜欢把这兽皮铺到这地上。 啊，对对对， 现在不是咱们都不提倡， 哦， 不 会 那， 对对对， 就仿兽皮， 要环保要环保， 对，就仿兽皮，就感觉是那种动物的毛是那种样子的。 哎，对对对，嗯，有那种大长毛的那种吧，就是比较适合这种单身的小女孩小公主病的这种，哎，适合。但是这种东西啊，它如果说从这种实用角度来说确实不太好打理，比如说家里边还有一些小动物狗狗啊或者是小孩儿这种哈。 嗯， 一个是它会容易掉毛，清洗的时候它会多多少少会往下掉，这样的话也不卫生，对吧，小孩如果吃到嘴里的话这个也是不健康的。所以呢从长短来考虑的话啊，尽量觉得是短一点的更实用。 嗯，哎，那我想问问刚子，就是我记得地毯其实流行很多年了， 对， 而且以前的风格跟现在不太一样。 嗯， 我记得以前大概90年代， 嗯， 可能横跨整个90年代。 嗯， 那个时候如果要是说谁家里有钱，并不是说啊我那个客厅区铺一块啊适中的一个长方形的在你的茶几底下，不是这样。 嗯， 好像是你整屋的铺。 嗯， 哇，整屋的铺。所以那个时候买吸尘器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吸地毯。 啊， 哦，啊，那个时候流行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不流行什么铺木地板啊或者没有，就是整个铺，一般人就拿胶一粘都弄成这样。 啊，对对， 嗯，但是真的是好难打理。 嗨，这个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那个地毯呢，就会显得很高档，这实话实说。而且真的地毯的它的脚的触感跟别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晚上起来起夜的时候，睡意朦胧的时候，这个下边去摸这个鞋就不好摸，脚不定先踩到哪儿了，有可能就先踩到冰冰凉的地板或者瓷砖上，就让你觉得不舒服。那有一块地毯，那肯定没问题了，穿鞋光着脚走都没事儿，这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便利，但是难打理那就肯定是难打理的，一定是这样。无论什么样的地毯，什么化纤的呀，还什么羊毛的，什么材质的，都一样，它都会存在着打理的问题。 嗯， 所以说究竟是看重哪个了？包括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长毛的、短毛的，其实都有这个。那个长毛其实更多的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是用在地面上的。 哦， 你像， 对对对， 你比如说就是 它变成了软装的一个装饰品了。 对，你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会放在床上，然后从那坐一坐摸一摸会很舒服，然后有些时候呢会放在飘窗上，然后包括像一些那个坐凳上，这些来都是很好的一个位置选择。 嗯嗯嗯， 对，所以说您再去看的时候也不一定说它一定要掉毛，那我们别人对它有那么大的损坏，就是我们一是装饰，第二可能偶尔用手摸一摸也还挺舒服，这样其实就挺好的。 嗯，但是我倒是可以给雨欣一个建议啊。 嗯， 一个建议，其中一个呢我觉得豆豆说的对，就比如说家里如果要是养了宠物，或者家里有宝宝了，可能有这么一个长毛的，这个它免不了，对吧，在这个上头可能会小折腾一下， 摸爬滚打， 哎，真的是有可能存在掉毛，或者是污损这种现象。 嗯， 那样的话会增加你去打理它的这个功夫。然后再其次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南北方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北方真的 每每到了秋冬季节， 嗯， 哎呦，我最讨厌的就是静电。真的，如果是长毛，咱不管是纯毛的还是仿的、化纤的、哎呀，就你弄这个长毛，就这静电，踏踏的，哎，真的。 就是晚上关了灯，你在地毯上滚一圈都能，全是火花、啊、 是满天都是小星星。 其实这也说明一个问题，是家里边有点太干了。啊，我们其实在冬，比如像秋冬季节的时候，屋子里边保持一定的湿度还是有必要的。家里边常备一块温度表和湿度表，太干的时候补补水，补补这个也还很正常。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应该问题不大。 嗯， 而真正来说，我觉得那个什么脏不脏啊，这个要看看它的材质啊。一会儿呢，豆子跟大家伙说说材质的事。 对对对对。 我说我其实想跟大家伙说，就是地毯啊，如果真的是用在比如说脚底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它有一些颜色上的变化，我们去想一下，就是把更容易脏的地方，我们脚能够踩到的地方，经常接触的地方，对，用点深色，然后耐脏一点会好一点。 哎，这也是个思路。 哎，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好好好， 哦、我明白了。就比如说，我在这个经常坐的沙发上，脚踩的那一块， 嗯， 就一定我都弄成白色，要不然就完了，就全是大脚印子。 嗯，对，反正就不金脏嘛。 对对对， 肯定不金脏。好，那来，那我们想问问豆豆，那到现在，比如说一个家，咱们就说标准的一个家庭，比如说两室一厅， 嗯 啊，这样的房子， 嗯， 基本上呢，像你们职业的设计师，基本上会在哪些地方说，哎，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大概应该都在什么地方可以有地毯？ 嗯，就是比如说两室一厅的这个房子吧，首先客厅哈，客厅肯定是在沙发区，那肯定就是用沙发压住这个地毯的一半， 嗯， 就是，然后呢，其他就是把这个茶几整个围起来，是这样一个空间感哈，因为首先我自己也用地毯，那好，我可能我客厅也有书桌办公的地方，但是我就不愿意去，我就愿意坐在地毯上，然后把电脑可能放在我茶几上，我觉得这样 很舒服 很懒散，就是我很 标准的女孩子。 对对，我就觉得办公的时间我是很轻松的，很放松的，哎，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呢，其次就是在咱们家的这个床尾的位置，然后呢，床是在中心，把它一分为二的位置，在这块压住。然后其次就是床尾凸出来一半，这也要看咱们床尾到墙角的这个尺寸哈，有多少。如果为了美观一点的话，可能留一个二十公分左右的一个小空间哈。如果说那个很窄的话，就直接到头了。这样的话，就是刚才咱们的这个刚子说的意思。哎，我晚上起夜对吧？可能我光着脚就出去了，是这种。然后呢，其次就是另外的一个卧室。如果是儿童房的话啊，我建议就是儿童房把床跑去以后，剩下的空间都用。哎，如果是作为书房来使，那就是在书桌的这个位置。哎，所以说就两个，因为孩子嘛，他可能会小的时候会爬，或者是从床上难免掉下来，对不对？这是一个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使用。 嗯， 基本上就是三个。 哎，我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我不知道算是癖好还是什么、因为现在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卫生间它都是干湿分区的， 对 吧？ 对， 所以我喜欢在马桶的前方这一片放一个地毯。 其实你那不叫地毯， 脚垫儿， 是吧？ 你如果真的像你这样说的话，我们可以在进门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我们可以在这个洗手台的地方加一个；我们可以在厨房的这个洗手台的地方也加上一个。 刚子是这样啊。高档生活是铺地毯的、咱们想的那个可能是脚垫儿。 好，明白了。然后其实我们还可以在墙上也挂，对吧？我们墙上有这种挂毯， 对 对对对 对, 对。 现在的波斯挂毯相当相当漂亮， 很漂亮。是，我去我一个朋友家，他就是专门弄的那个，真的是好漂亮。而且我还跟他说，哎呦，我说这个图案花色真的就跟壁纸壁布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会让你觉得完全上了一个档次。后来他还跟我说，哎，这个还有两个特别好的功效，除了装饰，他说第一呢，保暖。 哦，还保暖。 对，因为他那个房子就按咱们北方人话叫把山，就是把西边的嘛，所以他正好在西边那个墙那儿，他铺了这么一个毯子在墙上。他说这样的话能够隔绝渗透进来的冷风。哎，这个是一个思路。 好， 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再其次， 吸音还是什么？ 隔音。对，因为他觉得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那个墙它并不是，哎，对，轻体墙不是那个特别厚的那个。哎，有了这么一个呢，比如说他在屋子里头打游戏啊， 或者说啊，那个壁挂它看个片儿啊，看个球啊，声就算大一点，但是它能吸走。哎，我觉得这个思路也不错。 是是是是， 是吧？ 嗯 嗯。但是像脚垫呢，那个就便宜了啊。那个比如说像北四环啊，或者什么地方要买，好便宜的， 是 十来块钱一个，可金使了。 是， 而且你放洗衣机里洗啊，或者这且使了，除非你不喜欢了。哎， 对。 哎，那我特别想听听豆豆说，那比如说现在在市面上可以找到的，就是现在这种地毯大概都有什么类型的？ 首先呢，可能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天然的这个纤维材质的这种，然后呢，还有化纤地毯，还有混纺地毯，就是基本上是属于这三大类。天然的纤维呢，它又分植物纤维和动物纤维，比如说像纯羊毛的、纯牛皮的这种的，但是这种相对来说就比较金贵一点， 造价会贵一点， 造价会贵一点，但是呢，很多人也很青睐，就因为它显得更档次更高一点，品质更好一点， 纯天然的嘛， 对对对对，但是它有一个坏处，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它含有蛋白质，所以呢，它会滋生细菌和这种有， 对，就比如类似于螨虫啊，或者这些可能会有，而且再其次，刚才豆豆不也说了嘛，比如说你放在餐厅区或者什么，你要其中有一个地方。当然了，你如果换做我的话，我可能买一个小一点的，就放在茶几底下就行了，沙发就不要压着它了。但是如果你要是买的那个毯子相对大一点的，有一些地方为了不让它活动嘛，然后沙发可能一个腿或者两个腿要踩它一个角，但是如果要是纯天然的，时间久了那是一个坑。你会觉得好心疼，好心疼。 是， 对对对，是这样。然后其他的就是这个化纤地毯。化纤地毯呢，从专业上来说，它应该分为是尼龙的、丙纶的、棘纶的，还有腈纶的这四种。正常的这种化纤的地毯呢，要比这种纯天然的地毯呢，可能抗细菌能力要强，而且它可能防静电的这个就是使用角度哈会更好一点。但是它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个就是劣势吧，就是它的弹性还有它的这个收缩，对对对，耐久性可能就不如像正常的这种纯天然的地毯要更好，这是。然后其他呢，就是还有一个混纺地毯，这个混纺的地毯呢，就是又耐霉变又耐虫蛀，当然性价比也是最高的，也是目前消费者最青睐的。 那从颜色上呢，可能有人就说了，纯天然的可能颜色就不会那么花哨了，但是呢其他的那些你就想象吧，只要你能想象到的颜色全能有，会这样吗？ 是的。 其实到现在为止，纯天然的话它也是经过染色，也有经过染色的，就像我们现在所提到的羊毛地毯其实也分很多，比如像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是新西兰羊毛啊，新西兰牛奶，新西兰什么什么什么，有这样一说法。然后呢它的其实只要任何都会有点掉毛的现象啊，但是新西兰的羊毛其实纺成这之后的话，它会有一些轻微的掉毛，比国产的稍微好一点。而且呢，您要真是去选颜色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小盒子，这小盒子里面全是一揪揪一揪揪的这种各种颜色，这种里面大概可能得有个100多种200种、 这么多， 对，颜色特别特别多的去选择，它完全可以按照我们自己想要的这种感觉和图案，然后去来配。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能从市面上去挑的是一个，就是看看它一块毯子翻完之后看到喜欢拿在家里边，但是你要看一看大小是否合适啊， 对， 然后那个样式是否有自己喜欢的，这些都不知道，所以说您还可以去定制地毯。 嚯， 你那个价钱略贵一点还能接受。 明白， 对，那所以定制地毯的时候，只要是我们自己找到自己一个图案，然后呢，我们从里边去选，从这些小揪揪羊毛里边去选一些颜色，选完之后的话，你就给商家就会按照我们所要的图案和我们所选的这个颜色，他去从电脑里边排完了之后，就是根据家里面大小尺寸来去走的。对，所以说其实刚才说了一个事情，比如说像地毯买的稍微小一点啊，或者说那个压着一个角啊，这个其实半专业。真正专业的角度来说什么呢，它是要合乎一个比例要求的，就是它在这个客厅里边它就一定会有一个和这个客厅比例相吻合的一个大小尺寸啊，不能太小肯定是不行的，那个所以说这个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个。而且地毯呢很多时候啊不单纯的是因为好看呀，什么那个高档啊，还有垫垫脚啊什么，不单单纯是这样，有些时候还可以成为失败作品的一些补偿作用 我大概明白了。比如说原来是铺的木地板，木地板这儿有一块什么

4606 88 6 6 all back circle.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饰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免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66-8866 4006-66-886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6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在此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好朋友。 第一位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先生，欢迎。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另外一位是欧风雅居软装有限公司软装设计师豆豆女士，欢迎。 大家好，我是豆豆。 好，因为豆豆基本上主攻的是软装吧。你能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软装设计师跟钢子这样的设计师的区别在哪儿？ 首先哈，就是我本身也是有就是前期的这个硬装设计师，后来衍生到的软装设计师。那好，那硬装对于我们来说哈，硬装和软装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对于硬装设计师来说是前期，我们是后期。前期那什么叫前期？那就是可能的拆改，对吧？水电什么工程，对吧？类似于这种不可动的东西。然后软装呢，就是到了后期有什么可以动的东西。就咱们说句专业点的话，就是把这房子倾斜45度，所有能活动的东西都叫做软装。对不对？ 包括窗帘， 窗帘、灯饰，包括咱们今天说的地毯， 明白？ 甚至于家具，还甚至于可能有一点小出入的叫做壁纸。壁纸这个是它虽然说协动不了的，但是它是软装的一部分。 明白。 甚至于还有什么咱们现在用的挂画。 对对对， 我沙发的背景有一幅画，我的床头有一幅，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小的饰品，我哪儿摆什么样的花艺，这些都叫做软装，对不对？ 那比如说灯算吗？ 灯算呀。 灯也算。 这叫灯饰嘛。 对对对对对，好好好。那咱们就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了其他的问题啊。妙手刚子可以先提前准备一下。好吧。因为就着咱们上节说的关于地毯的问题，因为地毯的尺寸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放广告的时候咱们不是还沟通过吗？因为我觉得地毯它都是标准尺寸的吗？还是说不是？还是有各种各样，你一定能够挑到你心仪的那款。 这个地毯的尺寸哈，首先来说大部分都是有规格的。就是这个厂家呀，就是就是您很难买到说我就要这个什么1米12的，对吧？什么2米14的这种的，这种是很难买到的。就是大部分都是有几个规格，但是就即便是您在这些规格里来选，也肯定能选得到。 就比如说它是1米2乘70，对吧，它是1米7乘2米4，它是2米乘3米几，对吧，它是几个大的规格，越来越大越来越小，就是一般情况是分几大规格。 哦， 哎，那我问一个特别业余的问题啊， 嗯， 你比如说我看上一款地毯，无论是从材质包括颜色，我觉得跟我们家都特别合适， 嗯， 但唯独就这尺寸可能它这个太大了，我需要没这么大， 嗯， 我自个儿裁一下不行吗？ 您自己裁不了，得需要这个地毯的厂家，他有专门的这个封边的机子， 哦， 哎，让他给你剪掉，再重新封个边也是可以的。 啊，那就其实关于尺寸这一块， 嗯， 是其实没有那么那个什么， 啊， 是吧？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 对，而且人家都有专业封边的， 啊， 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 对， 对， 对， 对，可能其他的就是选一下。啊，您家里适合的花色呀， 嗯， 包括您要选一下所谓的款式， 嗯， 款式就是花仙的呀、涤纶的呀、纯毛的呀等等，那基本上其他就不是问题了。 嗯， 所以像我和浩洋这样的，就去北四环就可以了，十块搞定。 行，啊， 来吧来吧，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下边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呢叫张家小姐，张家小姐问的是，请教两个问题。家中的两个阳台的墙都是非承重墙，我都想把它打开了。他说是好还是不好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他说我们家的卫生间啊相对有点小，能把它变大点吗？所以刚才让刚子先准备一下，让他看一下户型图。 嗯嗯嗯，看了，这话真是仔细看了看。看完之后的话，我就发愁啊。其实不是愁户型啊，我是愁的什么呢？愁的这些，这个画户型图的这些人，往网上传的这些人，真的太不专业了。 嗯， 我们其实简单看一下啊，这个卧室，这个阳台还不错，有个门，有个窗户，那怎么客厅的窗户就给弄没了呢？对吧，客厅进阳台就是一个固定的死墙，封堵的墙，然后再通过一个门进到阳台里边，这肯定不现实，不可能的。 嗯， 所以说我们所有人再去看的时候，别太去相信网络上的所有的图纸。 嗯， 这里边可能真的是毛毛糙糙的画出来了，或者说为了掩盖一些什么东西画出来的。 嗯， 你还真的要更多的要到实地去看一看，包括我们日后选房或者说是其他的，还是要到现场去看一看。 嗯， 那么说到这个墙的拆除的时候，我们其实要说几个事儿，就是看似是轻体墙，原则上是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说几个事儿。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究竟是不是框架结构的，也就是说它在某一个拐角的位置是否是要有柱子的，如果有柱子的话， 哦， 有可能这个墙是不能够完全拆除。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比如说咱们简单的从这个图上来看， 嗯， 阳台二的这个墙，嗯，反正从图上看可拆。 刚才提到了是一定是可拆的， 是吧？ 因为它特殊墙，包括这是轻体墙， 嗯， 这非承重墙是一定可拆的。但是我们就说能不能够完完全全拆完，别拆的之后拆了一半，然后在那个墙根的地方那儿出现一个大柱子， 嗯， 这时候就很尴尬了。哦， 对对对对。 然后日后处理可能不是特别好处理，这是一个关注的事儿。我觉得这个里边唯一有可能的也就是这种可能，别的该拆掉就拆掉就没事儿了。 嗯。 然后呢，你还要再看一看外边的阳台是否是封闭的，因为就像现在这种户型结构，有些时候开发商给配的房子外边是没有窗户的阳台， 哦， 啊，然后呢， 就相当于它是没有封上的阳台， 对，叫露台， 明白，嗯，明白。 那这时候如果要是你要把它拆掉给它封起来的话，我们要看一看是否允许，要征同的物业的一个统一规定， 问一下开发商或者小区的物业 对管理人员， 哦， 然后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卧室里边这个阳台啊，其实也是一样，原则上拆是都没有问题。像这种阳台的窗户，应该就不是配重墙。我再给大家说一个配重墙的概念，在以前90年代左右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卧室里边会有一个阳台，阳台这儿的会有一个半盹一个小墙盹儿，上边是窗户，边上是一个门，就是门连窗的这种形式。很多人把这拆掉了，行吗？有人拆，但是我们作为专业角度来说是不建议的，毕竟呢，它有它的存在意义，就是它是压着阳台，防止阳台倾斜。对，阳台是一个硬性的一块板嘛，然后它为了防止下塌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从重东西压一下，这个其实就叫做配重墙。我们别看别人，别看邻居，好多人都拆了。当您真的拆了之后，不出问题则罢，出了问题之后，先不管其他的，先追究谁破坏了主体结构。 明白。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时候也是不建议的，像这个房子里面应该不存在。看这个房型结构应该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你要是拆，而且也确定是非承重墙了，所以说这应该是没问题。 哦，哎，这个就补充的这一点，我倒真是头一回了解到， 嗯， 就所谓的配重墙，它其实还有一部分功用是压住这个阳台它那个地板，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阳台，反正有的开发商是不建议，因为你想，就是比如说你说好了，我这阳台原来开放的，我要在外头整个全包，我要做一个，比如说阳光房， 嗯， 然后外头我要装一个防盗网， 嗯。 那你得看看开发商或者物业同不同意，因为并不是说人家不让你安，而是因为您这个阳台它禁不住那个， 啊， 你但凡哎对，但凡安了说哎呦超过这分量，你这阳台得塌。 放了窗户这是一方面，还有些人很多将阳台放了很多很多的很重的杂物， 嗯， 这时候也会增加这一方面的隐患。 是的， 建筑设计在做的设计的时候，其实对于每一个空间单方平米数它的公斤压力是有要求的，阳台和室内一定是不一样的。 明白，嗯，好好， 你就有些人在阳台弄一健身房，那就算了。 嗯， 特别好。那你要是一楼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嗯，最大的问题其实应该是这个卫生间吧。 嗯，卫生间看尺寸来说，确实有点小，1.8米的一个尺寸，但是现在有很有可调的余地啊。 嗯， 你比如说跟卧室这个地方，看比例和看尺寸，它远超过一组衣柜的厚度。那么也就是把这个墙挪一挪，挪完之后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变到边上一个衣柜，然后我们把卫生间也扩大了，对吧？这个尺寸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呢，从进门到我们卫生间这块的尺寸，现在有1.5米的尺寸，1.5米对于一个进门的尺寸其实还蛮大的，对，还是蛮大的。所以说您将这个地方适当的进行一下调整，我觉得也没问题。 嗯， 卫生间变大可行。 也就是说，它可以往入户门那边去增长 一 点尺寸， 嗯， 那餐厅区那边它可以增长吗？ 啊，那边就不建议了， 就不建议了， 对对对对， 是吧？好的，嗯，好的。其实你看，是一个多方正的一个房子， 嗯 嗯 嗯，因为它确实是，你想这么多的卧室，如果要是只有一个特别小的卫生间，确实有点差。 对，卫生间相对来有点小， 是吧？ 嗯，扩大点合适。 好了，这位听众朋友，不知道刚才小妙手刚子给您提出来的这种改变的方式是不是您能接受，但是我觉得关于拆阳台的那个墙的问题您一定要考虑清楚， 是 不要说我想拆就随便拆，那样的话可能会啊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啊。 嗯， 来，那接下来我们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让豆豆来说嘛。 嗯， 这应该是属于软装的其中的一部分吧。好，这位朋友的名字叫胡建军，他说家中的餐桌不够大，每次来客人都得摆两桌，怎么样的餐桌能坐的人更多呢？圆的、方的、长方的。他说我们家的餐厅面积大概不到10平米，那设计师您帮我出出主意。 嗯，首先哈，他们家这个餐厅啊已经差不多在10平米左右了，算是一个不算是很小的餐厅了， 嗯， 啊，因为正常的话可能一个小的小次卧都可能在10平米左右了，就是就像正常的话这个餐厅也比较适合放一个方形的餐桌，当然这个方形餐桌呢，比如说平时也根据他的家庭人口有关系，比如说你平时就两口人吃饭，对吧，夫妻二人，那好，那我就餐厅的这个正方形的这个小餐桌会小一点尺寸，那好，我平时来人多，哎，家庭聚会来的时候，人员比较多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方形餐桌折起来，变成了一个长条餐桌， 嗯， 对吧？这也是一个方案。当然，很多时候啊，嗯，也有选择这个圆形餐桌的，这个是因为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嘛，圆形餐桌圆圆满满的这个，这个概念哈，包括圆形餐桌还有一些折叠的功能，哎。改成一个什么方形啊，回来再转出来啊，这种功能型的，这也是一种方案。但是还是建议哈，如果人口少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比较紧凑型的这种尺寸。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记得以前上节目的时候说过，比如说有方的桌子， 嗯， 但是这方的桌子可折叠。 嗯， 我记得以前家里像我们家都有那种可折叠。然后当不吃饭的时候，一滴漏起来就可以立墙边上了， 嗯， 吃饭的时候啪再给弄上， 嗯， 打麻将都可以使那个， 是是是， 然后包括人要多了它边上有一半圆还能再给它支出来，就变成一大圆桌， 嗯， 就那样的。但是你觉得应该是一个长方的可能更好一点吗？还是说可抻缩的那种， 按照它这个面积来算啊，比如说可能还有更小的餐厅，但是正常10平米的餐厅已经非常舒服了哈。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建议是做方形餐桌， 因为这个尺寸可能我家庭聚会避免不了的，逢年过节，对不对？ 嗯， 这个还是要把这个方形餐桌做出来，哪怕就是怎么说呢，它有一种凸显这种空间感，凸显它这个很气派的这个功能在里边。 嗯， 嗯， 就是它有一些效果在里边。 明白、 嗯、 明白。 嗯， 就像我一个朋友就是他特好客，特别好客，因为儿子那个大了也不跟他们在一块儿，但是他们两个人特别好客，然后老招好多朋友去家里吃饭啊聊天啊。然后他呢那个餐厅大概就是10平米，他那个桌子呢就是面对面是2:2，然后还有两头，相当于可以坐6个人。 是， 但是因为朋友太多了，一般都得10个人。但是他那个桌子呢中间呢是可以一抻，就跟马扎似的 啊，加长了。 哎，对，就加长了， 嗯、 中间还一板儿，啪、 嗯、 一铺上，就相当于又能多坐4个人。 嗯， 哎，这个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每次哇、哦，就弄成那样，就有点像冯小刚的那贺岁电影似的。 是是是 啊、 嗯， 这边的头跟那边的那个头的人，两边得 阿姨土拉公主、 啊。对对对对对，的、啊、共用性，整个10平米就能坐满了。嗯， 是。我就看这胡先生，你看我分析啊， 嗯， 他说家中这餐桌不够大，不够大、 嗯， 每次来客人都得摆两桌。你想一个桌子哈、啊 嗯， 一个桌子最少的话是4个人， 四个人， 对不对？ 嗯、 摆两桌那就差不多8个人。 对呀、 啊，也就是他基本上每次来最少得有8个人。 对， 所以弄一大方桌，我觉得应该也挺合适的。 没有问题，肯定行。就像我说的那种，简单的就是2+2+2的那种长条桌，可以坐6个人。然后家里人口少的时候啊、也够使， 对， 但是人多就可以加长。 对，就是刚才刚子也说过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家具和空间的比例感。 嗯， 比如说你10平米的餐厅，你只摆一个1平米的一个小餐桌，那这个比例是不成规格的，所以它也是不大， 就是有点面积浪费。 就是它显得小气，可能没有那么空间的大气感，对吧？它也是同时呢，这个餐桌也当成了一个饰品， 嗯， 这个空间的装饰。 好，哎，刚子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一，吃饭来人多，这个频率并不是特别高，你得更多的考虑就是家里边没那么多人的时候，你怎么办？然后呢，你放一个那么大的桌子，它不合乎比例。任何一个空间，它要先美，必须得满足第一个要求，就是比例合适。这个比例包括大小的尺寸比例、多少的比例以及明暗的比例，这些其实都在比例范畴当中。所以说，那个比例很重要。您啊，这个如果聚会频率不是那么的高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这种临时性，不是那么作为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还是主要考虑咱们家里边日常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明白，好，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能收缩的就比较合适了。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建议您就像我说那种平时可折叠的那种、 嗯、 那种方桌，然后边上还有半圆可以弄起来的那， 是， 哎，也不错，嗯，这里是住在876。那如果要是您也有问题的话，您要也想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跟您说一下，您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邮箱。住在汉语拼音加上876@163.com， 包括呢您可以搜索住在876，这是我们的官方微博、 嗯、 您也可以把问题发到那个上头， 是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会让类似于像豆豆啊、刚子呀、这样的专业的人员帮助大家回答问题。 嗯，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47，今天的住在876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二位嘉宾啊，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嗯，我是王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块3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